是真的爱过，所以我才认真把握，不知不觉陷入爱的漩涡，抓不住解救的绳索。我为你付出了太多太多，从没问过爱的结果，可是你一次一次的出卖我，一次一次让我难过。惩罚我，如果这样你还说爱我，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，你的血情无法闪躲。如果你要解脱撕毁的承诺，请把我送进对你的爱还给我，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，你知道是多脆弱。做了什么你要惩罚我，如果这样你还说爱我，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，你的血情无法闪躲。如果你要解脱撕毁的承诺，请把我送进对你的爱还给我。 谢谢。